星期三晚啦，大家好，呢度系手下留情啊，我系刘伟恒， 我系德国人， 系小弟阿一啊， 系咁我哋三个一走埋一齐就冇乜好嘢啦，通常系啊，密切留意一间九点半之后咧，我哋有一个啊，被欺凌啊，或者系大控诉嘅题目咧，需要分享一下。 哇， 咁快少少少，唔系少少控诉啦，唔系大控诉 嘅。咁啊，一阵间咧翻嚟咧，就仲有八点半之后咧，就仲有阿松松姐姐嘅 last 一 part 嘅访问啦。咁亦都会讲下，即系佢近年嘅状况系点样样啦。咁啊，亦都有一个题目就系牵连到啊，我哋好想讲平反嘅。系啦，或者系控诉嘅，咁密切留意啦吓。好啦，咁啊，一哥有咩好嘢啊？ 我话说啊，小弟啊，最近咧人生啊学咗一样嘢， 咩啊？ 就系咩咧？就系抢购啊， 系 吓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啊嗱，即系小弟成日话做人咩唔多唔紧要，最紧要咩啊？朋友多 系 咁啊嗱，小弟真系好多朋友，逢亲有啲咩要买咧， 你 都会 send message 俾我嘅， 事噶嘛？ 唔关你事，唔关你事， 佢撒一撒我， 唔系啦，即系例如。 即係譬如林英年演唱會飛幫幫手， 類似呢啲啦， 我都想人幫手買啊！ 咁啊咩事咧？咁啊話説咧，即係小弟都幾好一啲，即係漫畫作品啊，例如之前提過《火滾忍者》啊嗰啲咁樣啦。好啦，咁啊話説咧，早兩個月咧就有啲朋友咧就 send message 俾我話，某某公司就同某個作品聯成出一堆嘅 crossover 嘅。T 啊，外套啊，长裤、短裤咁样嘅，咁啊，仲要系全球发售嘅，咁啊，即系咁啊，要记得入去抢啦。咁你当嗰件事就例如，三间牌 crossover 手下留情， 系 啦，咁啊会一定抢啦，假设你要买，假设系啦，咁啊会有个大大个刘伟恒乜头喺个 T 恤嗰度啊，系啊，或者有个特别你买够几多钱嘅时候咧，会有个梁丽勤锁匙扣送俾你啊，即系咁样嘅呢啲， 仲梁丽勤。 咁所以咪就係 怀念， 唔系，所以咪就系复刻，唔系，佢哋有个 terms 叫特典啊，你有 听过？ 系啦，即系特别先至有送嘅赠品嚟嘅，系啦，就官方冇得卖嘅咁样，咁啊系啦，咁所以我就即系嗰阵时一即系啲朋友 send 俾我话有个咁嘅即系衣服购买嘅时候，我系即刻 bling bling 眼噶啦，咁啊即系话哇一定要买啊咁样，好啦，咁然后咧就你当系某一日，好似冇记错早两个月嘅一个。平日星期三嘅六点钟， 系 咁佢全球开售咧，好似系日本嗰边啊，或者欧美国家啊，佢哋都会同步开售嘅。咁总之个时间就系香港嘅六点，咁就各自喺自己网站嗰度咧就抢嗰件嘅嗰几件衫咁样。好啦，咁啊小弟啊，对于买嘢可以话系不遗余力啊，即系。点解我有咁多好朋友啊？就因为我对人哋都好真诚，咁所以咧，我问 佢兜个圈嚟赚自己喎。 系啦，所以咧，即系我将所有对于呢个作品嘅人都有兴趣嘅朋友咧，问晒一个遍。 系， 即系例如隔篱骚动音乐嘅主持啊，我问过，喂有冇兴趣一齐买啊？或者我日透公司嘅电影公司嘅同事，我问有冇人有兴趣买啊？我问晒，咁然后我自己又做晒评估啊，应该。着啲咩衫？我直情咧，即系例如你知每一件衫嘅版型有少少分别噶嘛？ 系， 我系逐件衫对住个 size chart， 然后咧就自己拉条软尺喺度啊！我个胸围嗰条线应该62，然后个揽围咧就应该系 咁认真啊！ 好认真， 即系你一定会着嘅。 我买完一定会着。 哦， 系啦，因为一定要着得落先得。 因为有啲人咧，即系中意储嗰啲嘢，譬如举个例啊，喺 N 年前我睇草蜢。咁佢門口就有一啲即係限定紀念嗰啲現場演唱會嗰啲 product 賣㗎嘛，譬如T-shirt 或者係嗰啲sweater 咁樣，咁我係一定唔會著㗎嘛。 哦， 因为我买嚟储 嘅，但系你有得拣，系，但系你有得拣都会买咗自己着得落嘅嗰件 size 先噶嘛， 所以咪求其 L 或者 XL 咪算啦， 系，咪因为草蜢都难抢噶嘛，系咪先？ 系啦，好难抢，好难抢，系啊。 好啦，咁跟住直情啊，我认真到咩地步？俾各位睇下我嘅电脑啊！ 你唔系整咗个 Excel 表啊嘛？ 我整咗个 Word Doc 条文啊，抹低我应该 爱德华 系啦，即系我应该 防风双面外套要 M size， 跟住呢个咧就要买 M size。我抹埋嗱，见我有啲有用荧光笔 highlight 咗系咩咧？就系比较就买 L OK。或者 XL 都 OK， 咁我已经做足晒资料搜集啊 ，mark 好晒究竟我搵几多钱先至可以，唔系即系买几多钱先至可以有嗰个赠品咁样，咁做晒资料搜集。好啦，我咪提过平日嘅下昼六点钟嘅，咁我已经预计到啊，通常六点钟小弟做紧啲咩啊？ 就是俾老闆 call 咗入房傾劇本， 唔係翻緊嚟做所有流程。 誒，通常六點半先離開嘅，係啦係啦，嗰程車半個鐘就係啦。咁啊，六點鐘仲開緊會嘅咁樣，好啦，咁我就校定個鬧鐘喺個電話入邊，係5:59扮電話響，然後行出，唔好意思，我傾個電話。然后就行出去打开部电脑，预备6:00，系我系开埋呢个嘅叫做天文台网站啊，睇住呢个嘅18000，然后就 log in， 然后揿掣， 系 好啦。咁点解我话我 learn a lesson 咧？ 系 发生咩事呢？因为全球同你一起抢㗎嘛。咁所以换言之。 又话唔知咩部电脑啊个 modem 啊定係唔知咩运算速度啊。 好啦，我啱啱提过我大概有6件衫要抢。咁我有几件哦，有个L 码系最好嘅。好啦，我按咗个 refresh 掣嘅时候，即按咗个submit 俾钱掣嘅时候呢，佢就话唔好意思啦，已经有1件系抢唔到啦。有三件抢唔到， 一间再讲啦。 好啦，咁然后我就谂唔紧要，我着唔到 L 码啫，我褪翻出去抢 XL 先，我褪翻出去。 系， 好啦，我褪翻出去揿翻件 XL 码入去嘅时候，再俾钱嘅时候，我啱啱一开始嗰三件冇晒啦，已经。 哦， 咁跟住之后我再抢剩低嗰两件 XL， 咁究竟系个网站问题点？我就再褪翻出去，再揿翻入去， 咩都冇有。 结果我最尾6件，我本身应该可以抢到4件货。我最尾就係抢到2件嘅啫。跟住之后我就将呢件事呢同我老婆讲，我老婆话我系未试过，你应即佢话我应该未试过上网同人抢嘢。 佢 如果你有经历过抢波鞋呀，即例如嗰、那个空气佐敦嗰啲呢，即咪有啲人话有收藏价值呀、有即炒卖价值呀等等等等啦。佢哋话呢，就算你第一下抢唔到你要嘅 size， 你俾咗钱先。俾咗钱，即系呢啲抢购，你就算第一下揿唔到你要嘅 size， 你手头上有嘅抢咗先，唔好 kick 翻入去原本嗰、那个， 唔好 reload， 系啦，唔好 reload， 唔好谂住转第二个码搏一搏，一定系冇可能嘅。你应该抢咗手头上有嘅购物车入边有嘅嘢先，然后即刻再登入去，或者攞第二部电脑 check 一啲冷门嘅码数，即系例如 XXL 啊。或者 XXS 啊，你先至攞第二部电脑再搏下，可唔可以抢到个剩低嗰一两件？ 唔好俾而家断线。 冇错，千祈唔好翻转头。我嗰日就系翻转头，咩都冇晒啦，就系咁样啦。 嗱，我咧即系对于德仔讲先， 唔系嗱，我咧就对于抢嘢咧，其实系冇一手噶，因为我抢嘢都好渣嘅。基本上咧，我最记得我抢得最多咧，已经系嗰啲咩零机价机票啊。即系突然之间系平到咧，可以零蚊就可以去唔知边度嗰啲啦。 我成日觉得嗰啲系都市传说嚟嘅，即系等于嗱唔系嗱，你1蚊鲍鱼啊，都真系有得抢到，或者一蚊嘅只鸡 俾一蚊啦。 电视台都真系拍到嗰个人扑住入去，哎呀鲍鱼啊！但系咧，我身边咧，即系极我唔知系咪因为我觉得人又唔兴抢嘢啦，又或者诸如此类啦，我系觉得呢啲咧即系。其实就系 揭秘嘢咯，系啦，呃你入去之后，原来要俾多100蚊嘅， 系啦，咁但系总之就吸引你去关注呢件事咁样。 我咧就真系入去抢啦，咁当然咧就系以德仔嗰个幸运程度咧系抢唔到啦，永远都抢唔到啦。咁我哋就喺度反复喺度谂啊，究竟系咪真系有呢啲零蚊嘅机票嘅咧？真系有嘅，因为我一个 friend 咧系真系抢到嘅。佢係好鬼勁咧，對於呢啲搶機票咧，永遠都係有一手，永遠去邊個地方，只要佢出手咧，都會搶到 嘅。佢哋話呢啲係有技巧嘅，即係等於我啱啱搶衫咁樣咧。佢話個其中一個技巧就係你要提早將你嘅信用卡嘅嗰啲曲啊， 嗰啲資料 係啦，有啲安全隱憂啦，大家自己衡量啦。但係佢話如果你真係要搶嘅話，你要提早將你啲信用卡資料撳入去。然后你唔好等到去到俾钱喺购物车个圈喺度转紧嘅时候，你先慢慢打你嗰16位嘅信用卡号码，因为喺嗰个时候咧，可能已经人哋已经抢走咗嗰个机票或者嗰件衫，其实你要提早做好晒呢啲资料嘅输入， 即系已经 register 咗先。 系啦，又或者你要提早 register 究竟个送货地址啊，寄去边个智能柜啊，平邮定空邮啊，你全部要 mark 好晒咯。咁所以其实系要做好晒功课噶。但我其实是做好晒，我就是 miss 咗，我就是贪心。如果嗰下唔贪心，要咗个三件呢，咁我就唔会去到最尾得2件咯。 喂，而家喺边系嗰啲嘢？多未？ 有1-2件到咗啦，系新年嘅时候已经着咗。 我着咗 新年嘅时候着咗噶啦，系啊。 咁你觉得抢到人生有咩得着啊？ 我真系问下啫， 多件衫咁样 咯，我真系问下啫， 洗下咯。 因为咧，我头先又未讲啦，我对于呢啲抢嘢热潮咧，即系又爱又恨嘅。 系 点解咧？嗱，第一咧，即系如果你抢得到，即系你好想抢得到，嗱，你知咧，即系其实呢条桥系历世历代都玩紧嘅，咁啊限量版啊，限时推出啊，一百件啊，咁咧一定系有一班。嗱，即係譬如細個我哋搶，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搶膠錶呢單嘢，有一個牌子叫 S 字頭嘅，咁佢啲膠錶咧就永遠都話咧，嗱今日就 搶 watch 係啦係啦個 watch 係啦，咁啊長期就話咩全球限量一百隻啊，係佢自己講嘅啫嘛，係咪先？即係等於你打機嗰個 UR，佢全球話就十隻啊，唔知道比加超嗰啲卡又全球得五張啊，總之就一定有好多呢啲嘢。咁嗱，一間學校入邊咧，總有一兩個人咧唔知點解。系会唱到嘅， 系咁你见到佢就话俾你听有技巧咯。 系啊，佢诶嗰阵时仲冇嗱，嗰、那个年代仲冇电脑嘅，我唔知佢点样玩啦、哦。即系究竟系排队啊，定系姨妈姑姐啊，定系唔知识人啊，定系必翻嚟啊，我唔知啊。咁但系咧呢啲嘢咧就令哎呀，如果我有就好啦。咁啊，但系咧问题就系咩咧？我同阿德仔一样，我系从来都冇呢啲抢到嘢嘅运气。我由边一度开始认输咧？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话说啊，小弟嗰间中学啊嘅小卖部， 系 佢每一日咧喺放温泉嘅时候， 就会有四十碗嘅公仔面， 劲三十只好好食嘅卤水鸡翼。其实咧，我每一次一谂到嗰个卤水鸡，而家谂起都流口水。喺中即系细个嗱，其实你话系咪真系好好食咧？咁我谂都系好食嘅。咁我而家谂翻起，总之系我细个一个好大嘅嗱，因为佢每日得卅只， 系。饥饿行尸 嗱，好啦，嗱一样，我同阿一哥做嘅嘢系一模一样，只不过佢系用电脑，我系用 人亲身亲身 嗱，其实成间学校有一千个男生 系 一打温泉钟，大家做咩咧？就系、是、落去抢嘢，抢落去下边抢嘢食嘢嘛，即系嗱，而嗰个鸡翼咧系其中必抢嘅， 系 好啦，咁你做咩啊？事前。热定身 系 绑好鞋带， 拎定钱， 拎定揞定足够嘅碎银， 系 入好个裤囊， 系啦，入好裤囊，腋高三袖，咁然之后即系甚至乎拉下筋， 同埋睇定lunch 前嗰堂个阿 Sir 系边个？ 嗱，仲有一个嘢，仲有啲鬼诈嘢嘅。嗱，譬如咧，差唔多到嗱，譬如我12:30就放 lunch 啊。我28举手去厕所先， 哇！ 嗱，咁我喺厕所度准备， 系咪 近过喺楼梯 站到尽 出动，同埋要避一，即系因为我比较高啊，以前，咁我坐喺后排噶嘛，咁我要就喺个30挤涌出到个门口咧，我已经可能输咗俾20多人啦， 系 咪先？嗱，真系计到咁啦，同我一哥计嗰啲咩信用卡啊、送货地址啊，其实一模一样，但系我想讲，我历年嚟啊喺嗰个 lunch 嗰度抢得到只鸡翼。嘅比率咧，應該係低過10%嘅，即係我十日先可能中過一次。嗱，點解你唔知點解個鐘都係一齊響？總有啲人唔知佢係喺三樓跳落去啊，碌樓梯落。總之你一落到去，點解條龍已經長咗？嗱，包括咗原來上一堂有一班友喺樓下開上緊 PE 堂， 哦， 上完 PE 堂佢直接喺排緊隊啦。嗱，你控制唔到， 冇咗20隻啦， 冇20隻啦。跟住有啲咧，原來其實佢嗰日又冇30隻嘅，即係原來佢得25隻，又或者其根本有亦都有另一款係咩咧？嗱，呢種我就最憎。個老闆娘因為同一啲好似阿一哥呢啲成日買咗寮香嗰啲， 留俾人 嚟 N 姐，今日又靚咗嗰啲，咁佢又留起咗8隻，又俾呢啲咁嘅。 係。 咁嘅死肥仔，靠把口甜笑話。嗱，咁我咧去到某一段時間咧，我就開始認命啦。即係當你每一次落到去，好即係準備充足落到去，見到人已經喺度掹緊雞肉、雞翼嗰陣， 係 咁你條氣就好唔順。我就覺得啊，呢啲搶嘢嘅 quota 咧，即係幸運咧，永遠不屬於我。即係譬如好簡單，第二樣嘢，譬如張學友今日出新碟，咩真情流露咁樣，咁大家又係蜂擁啦，去 lunch hour 內搶啊。我咧。又系用尽所有方法，已经做晒资料收集，哇！唔知去边一间嗰度最快，但我又永远抢唔到。翻到学校咧，你就见到嗰啲人攞住啊张学友只碟喺度睇紧啲歌词啊，喺度招摇紧啊，而我又借一边嘅 headphone 嚟听下，咁我就好唔中意呢一种咧，你有。我冇，我又冇，唔係冇準備。 但嗱，我就冇經歷過要實體去搶，都有嘅。例如好多年前就係搶嗰個麥當當嗰個史努比嗰個公仔， 好多 係啦，即係排 啦，周秀娜先集啊嗰啲都有。 但係你話我經歷過搶嘢或者大家搶購，大部分都係電腦，其中一個。 我諗都幾多人而係一代人嘅回憶係咩呢，就係嗰個山果電話， 係 因為佢以前係 佢個利又好高嘛，你即刻攞去。 同埋 搭嗰度 系，同埋佢以前系即系佢计地区嘅话，香港会优先过可能我哋国家会多少早少少，咁啲人有得转售啊嘛，系咪先？咁我见到啲朋友咧，即系嗰时读大学咧， 你实听到好多噶， 佢哋系读 engine 写 program， 佢真系写咗成个礼拜嘅 program， 就系点样可以嗱我哋人手拉只 mouse 过去啊，点都要用翻两三秒，佢用电脑。帮佢拖嗰只 mouse， 帮佢自动 key in 晒所有嘅资料，佢就话：嗱，呢个 program 我写咗七日噶啦， 卖俾你， 卖俾你，实有赚嘅。我都经历过呢啲嘅利诱，唉，但系我都知道自己冇咩抢嘢嘅 运。我真系有无限次，就是、好似系一哥嗰啲。嗱，你以为你入到嗰个网站好开心啦，哇，即系终于到你啦。咁你已经有一下，即系个心跳应该好快啦。即系手中边个韩国人已经唔知点算好啦。咁然之后咧，你唔知点解，咁你入信用卡啦，定入地址啊，定系唔知揿错咩掣咧？佢突然之间变咗404， 或者佢有个位会话你填漏咗一格咁。 系啦，红色系啦，一定有填漏咁啊。同埋咧，无端端佢会吓，咁点啊？ 或者捞个页面捞咗十世都仲未俾到钱， 又唔知好唔好揿 reload 好。 系啊， 一揿 reload 就 系啦，我就好唔中意呢种心情，所以从此咧，我真系放弃咗。以后一有嘢抢咧，抢到可能亦都因为年纪大啦，抢到就算，抢唔到就你嚟抢吧啦。 系，同埋我话买嗰几件衫啦， 系 隔咗两个礼拜之后，佢再开放俾人买， 赞咩啊？ 嗱，我都话噶啦。其实做庄嗰个最着数，我今日就有即同鸡嘅一样，今日话有30只，听日又话有28只。 真係講中咗嗰啲搶嘢嘅心情啊！憎你恨你偏要又想你啊！一哥諗住下次搶咩啊？ 諗住儲翻啲錢先 好啊，儲翻個有愛有恨啦！轉頭翻嚟咧就有陳松伶、松松姐姐拉屎嘅一集訪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昼在港澳办新大楼会见访京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期间向夏宝龙汇报香港经济、民生和社会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特区各领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审查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相信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会把握机遇，着眼国家发展大局，立足香港自身实际，制定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听日将会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香港特区会抓紧国家“十五五”规划嘅机遇，快马加鞭，提速发展，充分发挥香港喺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随住迪拜机场有限度复飞，部分滞留当地的港人启程返香港，第一班往香港的直航航班预计夜晚九点几抵港。亦都有滞留迪拜的港人话，已经买了当地时间听日凌晨的机票，希望顺利返香港。机管局话，受中东局势影响，今日截至上午十一点有十一班航班取消，听日暂时有五班航班取消。伊朗传媒报道，原定今晚开始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告别仪式被推迟，新的安排将会随后发布。报道说，推迟原因是预计前来吊唁的民众数量空前庞大。较早时的报道说，伊朗将会当地星期三晚开始在德克兰的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举行告别仪式，仪式将会持续三日，葬礼流程正是安排。另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伊朗已经确定最高领袖的几位候选人即将从中选出最高领袖。专家会议成员侯塞尼说，专家会议必须要召开会议进行投票，候选人必须要获得至少三分二的选票才能够当选最高领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但是星期五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次佢都会准备好一系列嘅亮点俾大家。 为什么极度失落 ？What is wrong with me？ 是什么极度刻薄 ？It's a better than me。是想躲越没收获，而继续无作错，亦还是我尚有。 新歌是关于自己内心心魔的挣扎，除了有 rap 有更多假音唱法去给新鲜感乐迷之外， MV 还会施展他毕生的武技和 show 他的战车，实行晒你啦。作曲编曲王俊荣、林奇玉，填词王俊荣、林奇玉、林宝、周恩婷，监制周恩婷。为什么极度失落，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恩婷 Sociopop。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常餐、橙餐、regular meal。 瑞文，你搞咩啊？ 西杰啊，你要咩餐啊？番茄牛肉通、西红柿牛肉通粉、tomato soup。 要个餐啫，唔使咁多种语言啊嘛。我哋要开 A B C 餐噶。 嘿、hey, ，快餐业都要可持续发展噶嘛。 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连锁快餐店代表讲，你知其实可以点做。 而我就请嚟机电工程署讲下喺香港推动氢能发展。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佢系儿歌天后，又系天涯歌女， 天涯也海角去找真知音。 转眼间，我哋已经识咗40年啦。手下留情，马年马到功成。第一位嘉宾。请嚟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虫虫陈松伶。从零开始，我愿意。原 来花开有定时。所以你就喺嗰段日子之后咧，就重新出发啦。 系我陈， 亦都开始见你会拍翻剧啊，喺唔同嘅地方演出啦，即系无论内地啊，香港。头先你讲，譬如拍《魔女》， 系啊，拍《全职魔女》啊， 《全职魔女》 福尔摩斯啦， 系啊。所以你话同以前拍剧嘅心态就好唔同， 好唔一样。 即系嗰阵时你已经叫做走出咗噶咯， 系走出咗。 有咩唔同咧？ 我会唔觉得自己系一个好个体嘅一个人啊，我觉得我系一个生命共同体。我自己其实我系咩啫？我就是一个是可以同人 share 所有嘢嘅人，我只要是入面充满能量嘅话，呢、这个能量是必须要是 give out 嘅、 嗯、 即係好似先嚟一个是一个 candle， 即係我呢个 candle 我先拍着嗰个火苗、嗯、然后我好好保护我呢个火苗，我呢个火苗是可以成为一个蜡烛，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多好多嘅蜡烛，跟住之后我要打开呢个蜡烛，我要将所有蜡烛传俾人、 嗯， 一点烛光，翻去我哋自己， 翻翻去观塘而家 嗰啲。 咁你会唔会享受啲啊？即系譬如到近年咧，即系头先你讲，譬如福尔摩斯啦又好啦，或者系呢个魔女都好啦，个过程会再享受过细细个拍戏嗰个日子咧。 非常享受啦，即系唔一样啦。虽然有眼瞓嘅时间，眼瞓时间你要即系自己要克服嘅。咁啊但系过程之中你会系好享受，同埋交流系可以嘅。原来人有把口，我哋唔系 Hello Kitty 嘅，即系有把口嘅。但系 Hello Kitty 系冇嘴巴噶嘛。咁啊，我哋系可以同人多啲交流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就系知道。你其實想要乜嘢咧？係乜嘢咧？乜嘢可以問到， 嗯、 即係千祈唔好心懷惡意咯。我覺得心存善意嘅交流方式係好嘅。 係、嗯，但係身份會有啲唔同啊！嗱，即係你拍《笑看風雲》又好啦，或者拍《天涯歌女》嘅年代咧，你就係小妹妹咁啊，好多人咧就教你嘢啦，蕭丹松啊。好啦，到你而家做呢個全職魔女呢個年代。就大家应该叫你做陈松伶老师噶咯，即系当陈老师到叫变咗陈老师嘅时候，当有一啲所谓年轻啲啊或者后辈向你请教翻嗰阵，你会唔会同佢哋分享翻噶？ 我会，即系只要问我，肯定就会讲噶。 哦， 所以口其实系。我哋用嚟问路啱唔啱啊？咪譬如我哋成日去咪出国旅行咁样嘅，我哋原来地图就喺我哋口中。 嗯， 你人生嘅地图亦都系口中，即系可以问人嘅。问你当然要寻求呢个答案嘅时候，一定会有人系善意咁样去教导你。如果咁样嘅话，我就觉得系我都应该要做其中嘅一份子。 嗯， 当然我都会系，我唔系话我60岁我就。 乜都識曬，咁都唔會嘅。六十歲嘅時候都會有唔識嘅地方，不過就少少少咯。 係，咁而家對於以前你就話唔識啦，尤其是要演好多好成熟嘅角色嗰陣，又要啊生離死別啦。好，到而家你對於演戲嘅掌握係會比以前豐富好多咧？ 會噶，會噶。我本身是一个感性的人的，我亦都共情性很强的。這個、 有没有技术呢现在？ 这个一直以来都没有技术过。冇技術。 你先話話初初細個唔識技術啊嘛，咁但係經過咗咁多年啦。 而家技術可能就係話咧，你要幾耐？譬如導演可能就話咧，我而家一路拍你，你唔可能真係兩分鐘都拍我喊，即係我會覺得會有啲微辛苦。咁你起碼俾我知道我幾時開始到幾時，我有個計算知道，我會咁樣諗咯。 你喺現場係點㗎？因為 你不如睇下我《邊水往事》咧，真係好鬼好笑啊！ 哦， 我《邊水往事》係我係喺西雙版納咧混咗差唔多有段時間，咁但係我係做一個富婆嚟嘅，係一顛覆我以前所有角色， 係 做一個富婆，係收養小白臉嘅一個人，好好笑。 咁點解要睇呢個劇咧？有咩？ 因為我自己喺做呢個劇嘅時候，我係嗰個導演啊，佢係完全係。free flow 俾我去盡情享受我自己去做乜嘢？ 哦，咁好啊！ 系啊， 即系一啲我哋冇见过嘅， 冇见过 姐姐嚟嘅。 系啊，我依家系玩 SM 啊，一个人嚟嘅。 咁 系啊， 内地可以拍啲咁激嘅嘢嘅，原来。 Yeah, 所以佢当年佢系有一个几好嘅一个回响，几年啫嘛， 系 啊，几年。我自己都估唔到我自己可以拍一个富婆，咁啱我又比较肥。 嗰阵时啫， 系啊，嗰阵时系最盛行嘅一个时候，最强壮嘅一个时候，73 kg。 想象唔到喎， 你而家 想象唔到， 你仲轻过我？ 唔系，我都多过73嘅。咦，73真系估唔到，你系专登为呢部剧。 唔系啊，系因为我拍呢个剧嘅时候去咗西双版纳啊嘛，本来话七日我可以拍完嘅，咁点知我一落到机咧，即刻 Covid 封城，咁我就 哦喺嗰段时间拍嘅， 系啊，日日咧我哋系住喺个 resort， 但系我得我同我助手啫嘛，成个嘅 resort 咧系冇其他我哋剧组人。啊！有其他劇組人，但係我哋互相都要隔離啦，係咪？我哋就日日就會見到孔雀，我咧就冇辦法啦，就日日見到孔雀，我爭啲就可以同孔雀對話噶啦。咁啊，真係唔得，咁樣嘅人都癲噶啦。咁啊，我同助手講，不如我哋就去 gym 啦，唯一開嘅就係 gym 嘅呢個地方。咁啊，我哋就去健身室嗰度，我哋即係不如做下運動啦。自此之後，我就。日日就喺嗰度跑，一跑，我哋本来拍七日都唔系，拍70日。 哦， 封咗咁耐。 哦，走唔到。 走唔到。 结果就 喺嗰度做运动啦。 哦， 做运动同拍戏。 哦，就系咁样样发生咗一件咁样嘅事啊。 系啊系啊，自此之后咧，我就翻去北京啦。香港啦，咁我老公就好開心啦，因為你終於 pick up 翻運動啦咁啊，咁啊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人都傻咗啦咁樣，咁起碼有啲嘅即係體力勞動啦、如果唔係你真係24小時真係唔通即係瞓喺度或者係困喺個房度咩？ 天分不出邊界。却又连接白天每个黑夜，那是我对你分不开的心，苍老了都不冷却， 你满载了一切。这些那些悲喜的情节，那是我为你所累积的债，再没有欠缺，再没有告别。天长地久，握你的手，紧紧放在我胸口。 红尘女子的温柔，天地男儿的港口。 天长地 尽头，你是我全部所有。 天地交错的相遇， 有我一生和你相守。 咁即系话咧，其实呢十几年嘅时间咧，阿松松姐姐即系唔同嘅地方啦，无论新加坡啊、马拉啊、内地啊，其实你都一路有参与唔同嘅制作嘅，你都唔抗拒噶嘛？即系你譬如举个例啦，试下口风先，咩情况下可以邀请到你演出咧？ 几时都得啊！ 即系譬如有冇睇剧本啊，或者有啲角色要挑战嘅，即系有突破嘅，系咪要咁样样噶？ 系噶系噶，系真系噶，因为好多嘅邀约，其实过程之中好多好多嘅邀约，我系觉得呢一个嘅角色系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接受到嘅一个反差。另外我喺过程入边，我亦都参与咗《妈妈咪呀》嘅音樂劇啦，媽媽咪呀音樂劇喎，媽媽咪呀阿爸， 阿爸嗰個 係啊， 咁啊，即係梅麗史翠普嗰度嘛， 係啊，yes exactly， 咁但係中文版本亦都係，咁嗰個亦都係顛覆咗我對於舞台劇嘅一個熱愛。咁啊，之前因為我係參與雪狼湖比較靜態嘅，我都係唔係做凌靜雪，我就係做凌玉鳳，咁啊，即係比較靜態啲，比較係温暖啲嘅女人咁樣嘅一個角色。咁但係媽媽咪呀，你係一個好強嘅一個女主一個角色，咁要有好強嘅信念，好強嘅對於掌控你成個酒店，佢係媽媽咪Donna 啊嘛 ，Donna 就係管理佢自己喺希臘小島嘅一個嘅老闆娘啊嘛，跟住即係所有人都係佢管，包括佢個女，包括佢三個未知係佢個女嘅爸爸嘅三個男人，咁。嗰、那個亦都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有挑戰性嘅一個嘅舞台劇。喺舞台上高，你就可以唔需要顧及自己嘅皺紋啊、年紀啊，你都可以，因為大家彼此有距離，而大家咧係用實力去呈現嘅，係唱跳演咁樣去呈現嘅，咁樣嘅一個姿態去做一個嘅，我覺得係一個藝術產品啦。即係對於我嚟講係。是值得的，是开心有满足感的。即那两年期间呢，我是很开心，差不多做了100场。是啊，在内地巡回。 即巡回。 是啊。刚刚也都在 COVID 之前的时候呢，我们19年我们就停止了。这样就没做。 但是香港是没做过的。 没做过 的。哎呀，希望有机会可以香港见到你做妈妈咪呀都。大家都應該 我將會啊，係演唱會之後咧，我將會有一個舞台劇，都係嘅，係叫做《出走的決心》，咁亦都係一個比較女性嘅主題，即係佢要好係真人真事嚟嘅，係一個大陸咧，係一個嘅女性，因為喺60年代嘅女性啦，亦都係啦一個父權嘅一個嘅社會啦，咁啊，其實個男人係冇任何做錯事嘅，佢只不過係做咗一個。傳統男人做嘅嘢，譬如所有嘢係交俾老婆，老婆要做曬所有嘅家務細院，包括養家，包括你個女大咗之後，個女嘅孫都要你湊。我嘅一生係奉獻咗俾呢個家庭，咁你係冇咗自己啊，迷失咗自我啊。佢有好多佢少年嘅時候佢嘅追求，佢譬如佢想。开车我可以周围去穿州过省，佢冇咗呢个冇咗啊，全部都被压抑住，全部都被压抑住。拍成电影噶，嘅电影系姜武同埋系啊咏梅做嘅，好好睇。我睇完之后，咁呢个将会系成为一个我哋嘅舞台剧。 哦，亦都会喺内地巡演嘅。 If you see the wonder of a fairy tale, you can take the future even if you fail. I believe 就是你演唱会之后要投身的工作了。 是啊是啊。 我都要代香港的观众问你啦，会不会有兴趣参与香港的剧集的？ 当然想啦，即是不一样的，香港剧集是香港的味道来的。 是。 是啊，香港味道和香港的女性有女性的主题，男性有男性的主题，比如冲上云霄啊，譬如是等队啊，咁女性可能有啲嘅，譬如新闻女王啊，咁样都有好多關於 我。你都一路有留意住香港嘅剧集嘅走势嘅。 有个 即系虽然喺内地有啲时间喺内地生活啦，但你都系留意翻香港嘅。 有啊有啊。 因为你都嗱，你上一套嘅港剧就系福尔摩斯之后就冇再拍。长篇的港剧啦。咁我諗好多观众都好期待啦，即係希望有机会除咗喺舞台见到松中姐姐之外，可以睇返你拍港剧啦。你俾啲时间我哋你而家好多可能。 咁我哋拍啦。 有啲同业大家可以酝酿啦，即係其实松中姐真係可以返嚟香港拍剧嘅。即係至于预啱时间啊，预啱 project 嘅话。 係呀佢。预 返嚟嘅。 预啱剧本嘅话，即係呢个主题性啦，係啦，我哋情怀性啦，同埋嗰个嘅。我哋可以輻射到出去嘅，即係俾大家有啲咩得著嗰啲。 嗯，咁你而家揾緊咩啊？即係人生仲有啲咩想揾啊？ 我佢考起我啫，有乜想？ 我每一次都會問嘉賓最後一個問題，通常啲嘉賓都要諗一諗先答到嘅。 依個肯定係啦，依個一定要諗啦。不過我好簡單嘅喎，我真係有飽飯食，同埋可以俾我煮飯。 嚇！ 呢個我興趣嚟噶，要俾我煮飯，俾我買餸。因为我直情冇兴趣嚟噶，我你唔俾我买餸， 呢个要求好特别啊！ 你剥夺咗我快乐嘅权利啊！真系， 哦，因为你好中意透过煮嘢食而搵快乐。 系啊，呢个真系好开心。 老公真系幸福啊！真系， 咁啊，仲要系佢觉得好食咧，我就觉得咦呀，幸福感爆棚。咁啊，但系佢唔中意食，佢又会俾意见我嘅。咁啊，呢个你系唔可以剥夺我嘅，所以我个厨房系我嘅领域嚟。 哦， 我系连我老公都唔可以踏入我厨房嘅，佢哋搵嘅匙羹都话老婆俾个匙羹我，我得，我好惊搞乱你嘅。嗰、那個嘅櫃桶啊，好驚搞亂你嗰個櫃桶咧，跟住之後咧，俾人俾你鬧啊！ 哦，你係咩類型嘅煮咩嘅？即係中國菜定係 我乜都得 煎煎牛扒嗰啲 係噶， 即係你係有心去研究嘅。 我有心噶，我好中意，因為呢個係一個治愈過程嚟嘅。 呢個係你成長定係過渡到艱難時候之後再 develop 嘅一個興趣嚟噶。 一路成長我都要啦，因為我要顧家，我要湊細佬妹，我都要自己學整啊三文治啊咁啊，冇錢食麥當勞可以自己點樣整漢堡包，咁我都會識嘅，即係慢慢，但係冇咁多材料，而家有材料咧，我啲醬咧，我助手都話。我是冇見過一個 artist 咧，佢屋企嘅醬係多過超級市場。我真係可以，嗰啲醬係全部。當然啦， 而你又識分嘅。 咁當然啦，我會好仔細咁樣咧，要分呢啲咧係濃味嘅，呢啲淡味嘅，呢啲咧係泰味嘅，呢啲粵味嘅啫。我一定要分得好清楚嘅，同埋唔可以俾人搞，一定要幫我搞得清清楚楚。即係就算係阿姨啊，又或者姐姐啊，咁都要。帮我摆翻去嗰个位置， 系 即系呢样嘢咧，我就好 执着嘅， 好执着嘅，即系好腌尖嘅， 系啊， 即系其他嘢我就即系 完全想象唔到松松姐姐，原来对煮嘢食系有一个咁严格嘅 治愈过程。咁啊，尤其是喺我即系除咗睇书嗰段期间啦，即系我话睇书啦，其实煮嘢食亦都系我一个好好嘅治愈过程。我透过煮嘢食咧，我觉得。嗰樣嘢我掌握到啊，嗰個甜酸苦辣我掌握到，煮到好好食，佢覺得好食，咁我心入邊又覺得，真係好啦，咁啊，咁我又少少心滿意足，咁我又可以好安心咁樣，好安靜咁樣又可以瞓到覺，所以呢個係我嘅一個治愈，即係我嘅前輩啦，即係或者我嘅醫生啦，都係咁樣講，你可以揾到你嘅平安，你嘅喜悦，咪做咯。 甜甜酸酸甘苦与辣，种种都心下。谁人会有失意或意气风发？一生悲欢怎去差？求人生中色香与味，炮制出惊喜。全权由我主理，具勇气朝气，用浓情下了心机。人若要快乐，也要开朗。向好那面看，若有冰冰眼光， 显得格外稀罕。尝尽了世事冷面苦光中，会变一个硬汉。若要金玉满堂，天中海会高瞻远望的去闯。算甘苦与辣，种种都心下。谁人会有失意或意气风发？一生悲欢怎去差？求人生重色香与味，炮制出惊喜。团圆有我主力，具勇气朝气，用浓情下了心机。人若要快乐，也要开朗。向好那年看，若有永永眼光，显得格外激昂。尝尽了世事冷暖苦方中，会变一个硬汉。若要金玉满堂，天空海会高瞻远望的去闯。 嘅甜酸苦辣啊！咁啊，松中姐姐就透过煮嘢食咧，就即系调整佢自己嘅心情啦。原来佢仲有一个嘅习惯同埋嗜好噶，亦都系今日嘅戏肉啊！密切留意啊！新闻之后咧，佢仲有一样嘢好中意做，一阵间听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每次转天气呢，萧叔叔都会同大家讲天气。最近天气非常之闷热，又未至于好热嘅，但又湿又闷嘅感觉呢。我哋呢通常呢喺英文呢，我哋有一个 expression 去用嘅，就係 muggy, M-U-G-G-Y, muggy, muggy, muggy。通常呢就係啲熱熱地啦，好暖得嚟又好濕啊！我哋叫 humid， 好 humid 嘅 weather， 我哋就叫做 muggy， muggy， muggy， muggy。呢個字係比較 informal 嘅，但係就口語咧都會幾常用。譬如你可以話、oh, ，I really can't stand the muggy weather， I can't stand 啦，不能夠容忍，不能夠接受 the muggy weather。哦，你可以同人講話 ，It's a bit muggy today， isn't it？It's a bit, 有好似有少少 it's a bit muggy today, isn't it? It's a bit muggy today, isn't it? Oh my god, it's a bit muggy today, isn't it? 就有少少埋怨，呢个系英国人好多同人倾偈嘅时候都会用一个好埋怨啦，或者有少少自嘲嘅语气咧，就讲啊呢个天气真系好难顶啊 ！Oh my god, it's a bit muggy today, isn't it? OK， 仲有啲咩讲法咧？我哋下一集。再讲咗呢个超级湿闷嘅天气，我哋英文点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马连第一位嘉宾。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虫虫陈松伶。今天你远走不理会，我的心仍在颤抖，独自落魄悲哀，如何是无结果？当初你已醉人情话在眼神，似是醉了我。当初你已笑裂迷惑，依偎我在哼这歌。今天你远走不理会。執拾又是的，執拾亦都是、那個、 你是的， 是的，即是我透过執拾呢又是可以是我的一个自由，即是我脱离了我所想的烦恼，那么跟着之后呢我就看、欸、下那么乱的那些 是不是我可以买那个箱，我买什么箱好呢？那这个过程之中我又可以忘记了我之前想的那些烦恼。 对，所以你家都整齐的嘛。 好整齐的。我所有衫都有胶袋的。我老公顶不顺 、啊。我介绍我老太太给你识，我他应该跟你很啱倾的。 他一起去执着。 他很想执着，但我还跟他抗衡，因为我是跟他完全不同的。我是撈教的，我是不喜欢有 有任何的包袱的， 我不喜欢有程序的，我不喜欢衣服是放得很整齐的，因为我喜欢随手就撈乜嘢嘅，所以 你不可以跟我做朋友的。他 老公都是， 即是世界就是咁奇怪， 真的 就要找两个很不同的人， 完全不同 摆埋一起。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好笑到呢？为什么我可以跟他即系生活咗咁多年，但我又不是很计较，是什么呢？穿嗰啲衫，你唔可以摆干净衫嗰度嘅。穿嗰啲衫，你一定要摆喺咧嗰一粒咧系穿过嘅衫嗰个 column 系有俾你挂嘅，有俾你接嘅。 好明。 佢唔系，佢穿嗰啲衫咧，佢只系只可能穿过一次，佢觉得干净，佢将佢接翻埋咧，摆喺干净衫嘅第二层。咁跟住呢件衫系你穿过嘅，仲有阵味嘅，我哋睇味，点可能摆入边嘅咧？跟住之后咧，佢就觉得，哎呀，俾你揾到错处添，好尴尬。但系我都由得佢，即系我都拎翻出嚟，呢、這个要摆翻佢，即系唔会因为咁样嗌交嘅。 好明白你先生嘅感受，我非常之明白，我亦都好同意佢做嘢嘅呢个方式。有阵时着完啱啱落去超级市场买完嗰件衫，唔使即刻洗嘅，同埋我谂住晏昼落去放狗，同埋 又可以着下嘅， 又着翻嗰件嘅，咁我咪劈住喺个凳厅度先咯。你睇下我而家都系企咗喺个台边度，我要买翻好件衫先。 我唔得噶。你唔可以 衫先， 我初初以为你呢个系个袋嚟嘅，原来系衫嚟噶。 衫我攞嚟遮住张唱片，唔俾你睇到啊嘛。好想同李先生倾偈，好明白你咁样咧。我而家力度大少少，我都仲可以同我太太抗衡到，因为咧我尤其是你知我呢啲创作人啊嘛，我即袋剧本，冇搞我，你冇理我啦。咁佢开始放弃咗我噶啦，即系佢同啲女嘅嘢咧系好整齐。但系我咧，佢系 放撇啦， 系佢已经 放羊， 系啊，佢当睇唔到嘅，即系譬如我啲衫乱咁挂，同埋我系有一冧嘢系你唔好理我啦，即系总之嗰冧嘢就 系 我， 系嗰冧嘢系佢嘅，真系 系啦，有阵味嘅你唔好理啦，系啦。咁当然屋企有好多严格嘅规矩，例如去街衫唔可以着上床啊， 依个肯定系， 系啦， 呢个肯定系 死证啊， 死证 入屋一定要着拖鞋啊，呢啲啊，我好明嘅呢啲，系即系除咗嘅物唔可以出嚟掉啊，呢啲我好明白嘅，系啦，我都尽量将就，所以就。咁得意就係永远係两个好唔同嘅人， 係啊， 反而可以走到落去。 係啊， 因为我有時候炸佢，佢有時候又炸我。咁我相信佢嘅整齐程度呢，喺咁多年结婚嘅过程当中，佢已经係拉低咗好多㗎。係因为佢冇辦法同我抗衡到。你有机会同佢傾下偈，佢你哋应该可以讲几个钟头苦水。 可以啊。 佢 仲要呢，我可能呢，我哋啲收納箱呢係可能共同点嘅。 同埋佢好开心啊。即係举一个例子，真係真人真事。琴晚我返到屋企。咁我突然间，咦，喺屋企嗰啲嘢唔同咗㗎啊，我发现啦，我哋门口隔篱嗰个鞋柜上面啲嘢而家好整齐啊，咁跟住我係冇乜反应啦，咁我要交气啊，係喎，整齐咗好多喎。 其实你 係 唔知。 我其实知嘅，我知道后面嗰句系咩㗎啦。记住啊，以后整整齐齐，我同我女执得好辛苦噶。佢唔知又买咗一嚿嘢，好开心啦。呢、這个柜就我嚟装你平时摆嗰啲嘢啦，啲车匙啊，嗰啲锁匙啊。嗱，你净系抌喺呢度好咯噃。咁、我就知道佢后边就有一堆嘅 order 咧，系要哦好啦好啦。咁我系就系好憎，对唔住我即系。 明白。 我谂你 我谂老公都系 系啊。咁啱啱攞翻嚟啲信，咁梗系摆喺嗰度啦。啲、 啊、 车匙梗系摆喺嗰度噶啦，听朝我要搵翻噶嘛。 你知唔知我老公讲咩？我老公咧最中意讲咧，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我做错什么？我做错什么？跟住之后咧，好似好惊我咧，会准备闹佢。得啦 ，OK 啦 ，OK。 就算没法听懂人新诗句，用眼眸看世间都有趣。就算病困都。在世一天都是壮举，跌过泪水，方真。 这是你活过最好证据。若有汗水，不要怕流下。 多谢你肯上嚟呢个节目啊！首先，我重新认识陈松伶、松伶姐姐，因为咧都系嗰句啦，成日每一次见到每个嘉宾咧，我哋睇电视又好啦，或者听歌都好啦，我哋有一个对于演艺人有一个固有嘅形象，譬如哦，你就系唱儿歌嘅，或者你做过周旋嘅，或者你做过笑看风云嘅，咁但系真人咧，你往往就系透过倾偈咧，你先知道哦，原来佢系咁嘅，即系好多谢你肯同我分享，你系一个。最后高潮就是原来你是一个很整齐的人，我真的估不到。我们不知道即是不知道是一个这样的，即是看电视不会有这个角色的嘛。但是原来你是这样的，也都在这里找到你的快乐。 其实可能你太太都是的，那一下她是很自如，她真的觉得是 in my control。 其实呢我有时候偷偷地看她夜晚在做什么，她夜晚不睡觉的时候她就在看手机，我以为她看八卦的东西。其实她是很开心地在找哪一个柜哪个架。即系可以摆到一啲好啱我去乱劈嘢嘅，咁佢又好开心啊！佢又唔知道又要格价，又即系 佢 识又淡咗同深咗，即系 which 我系唔知佢做紧乜啦。 系噶， 咁但我又唔骚扰佢，我又明白，所以我好明白你讲，其实佢哋即系等于男人有时候可能走去砌模型，或者我有阵时会打下机，我都系有一个我自己挑嚟 嘅 一个疗愈又好啦，或者大家 relax 好。其实最紧要就揾到一啲大家中意嘅嘢， 咪 系煮食同埋执拾啦。 系啊系啊， 咁我哋咪继续做我哋嗰啲， 冇错咯。你咪 我哋唔乱，你哋又显得你哋整齐 啦。冇错啦，即系呢个系呢个真系唔会有发生任何冲突嘅。 系啊， 即系咁啊，一粒一突，咁我大家就可以即系行下行下，又即系好几年。最紧要就系。 心存善念啦，同埋即係互相真係有愛啦。即係我見到佢，我係唔會悶㗎喎。 好 sweet 嘅，其實我都幾經常留意你嘅社交平台啦。咁你哋經常放閃啦，咁你哋嗰啲放閃有時候有啲特效咁啊，啲心心啊跌落嚟嗰啲啦。咁同埋咧，頭先咧喺做呢個訪問之前咧，佢都仲專登打個電話俾先生，我而家準備做訪問啦。咁我所以先有幸咧可以同阿張生打咗個招呼啊。咁我覺得好 sweet 嘅，我都你都俾咗個提醒我，我都唔係經常會喺做嘢前後會話揾一揾老婆嘅，我晏啲會揾佢嘅。 真係㗎，我覺得會俾佢一個幾。幾有啊！我真係有被需要啊！譬如太太有陣時都要被需要啊，咪朝頭早啊、晚黑啊，其實我嗰段期間咧，就係佢打電話俾我嘅時候，即係佢會係有 video call 咁樣，就係起身啊咁樣，可能我都未瞓醒咁啊，蓬頭垢面咁樣，但係都要打個招呼。咁啊，晚黑嘅時候臨瞓之前咧，咁大家 say 個 good night 咁樣咯。嗯，成日分隔兩地啊嘛。你話你成日見到就話啫。 好多謝松松姐姐，亦都認識咗呢位朋友。好多謝你上嚟走下流程啊！我而家可唔可以同你啲唱片影相啊？ 可以。 係啊，喺香港啦，同埋唔同嘅地方可以多啲睇到你嘅演出同埋你嘅作品啦。多謝你。 OK， 多謝松松姐姐。好，拜拜。 夕陽再閃耀，投射光陰，經過那些危困。怀念初心，我眼中童真，人未长高已看懂人生，路程如不幸，回望苍天给我太少怜悯，疑问当初我诞生原因，如长路走错悬崖上孤独恨，就算没长夜的灯，无限感恩，即使天晚哪怕路暗，现时能站稳，承受残酷的教训。中方知伤心的意思，从零开始我愿意，原来春天永没迟，今天当总结往事一次又一次，我某日亦已预计这生到此，偏偏我也不屈意志，留下遗憾吗？我只当只占早知。前望仍是光，回望无什么。 在意。 多謝蟲蟲姐姐啊，咁啊同佢走咗呢四十年嘅演藝圈之路，咁大家都對佢有多啲認識啦，特別係後尾啦，原來佢好中意煮嘢食啦，同埋好中意執拾啦。咁我哋一陣間九點半之後咧，先講執拾啊。咁頭先咧就話蟲蟲姐姐提出咗一樣嘢咧，啊勾起我少少嘅回憶啊。佢就話咧，以前咧，我唔知道你哋屋企有冇試過啊？ 係， 即係阿媽咧，就通常都會試外面嘅嘢咧。為一啲即係外面食嘅嘢啊，尤其是有啲快餐啊，我哋中意食嗰啲香口嘢咧，就視之為洪水猛獸咁。咁於是咧，當然都係比較貴啦。咁、所以咧，阿媽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佢有陣時會再做一件事嘅，就係意圖或企圖複製外面一啲佢唔想我哋出去俾錢買嘅嘢，例如漢堡包。 哦，係有 真係經典啊！ 係超級市場 披薩都有， 買一 pack 披薩 係漢堡包就超級市場買一 pack 四件嗰只咯 嚇， 嗰個加緊嗰個 包 係啦， 你以為係㗎嘛？ 自己夾芝士咯， 夾芝士茶佢一模一樣照做嘅， 係 芝士鋪茄汁 係啦， 咁跟住咧就要，但佢冇 pickle。 系啦， 冇劈， 但系即我知阿妈或者屋企人，即系我屋企就我阿妈都有，或者阿游老师，我知用心良苦， 冇错。 但系复制我唔紧要啊，可唔可以复制得 好啲咧， 或者复制得近啲咧？ 系啦， 即系例如咩事？ 即系我哋唔系要你搵张牛油纸包住个包， 唔使， 或者攞个盒， 系啦， 唔使，系啦。 即系例如，讲起个汉堡包，即系我系一个即系好中意食快餐嘅人嘅，即系去到而家，我阿妈都经常诟病我呢样嘢。诶、欸，咪就系食得即系热气嘢多，生眼挑针啊，又咁肥啊，又食。哇，咁但系有时真系， 佢、生眼挑针同食热气已经完全 都冇关系嘅，系啦。咁但系有时都真系，尤其是可能做到十一二点攰嘅时候，咁你会想食个快餐慰劳下自己。好啦。咁其中一个小弟都几中意食就系嗰、那个逼嗰个 Mac 啊，系啦。咁你需知道中间嗰块系汉堡扒嚟㗎嘛。 咪就 係 囉。 係啦。咁但係我屋企系唔食牛嘅。我之前提过屋企系唔食㗎啦。佢容许我食快餐嘅时候食呢个嘅孖芝或者Big Mac。咁但係就当你自己出面食牛啦。但屋企唔煮牛。咁所以用咩方法呢？ 豬扒落去。 唔紧要，你买过嗰啲用豬肉嗰啲豬绞肉啊，你搭个汉堡扒，我都觉得 OK 啦。即系日式嗰啲。 系啦。佢实得得一块大骨嘅豬扒喎，佢喺中间 都系豬扒。 咁我话，但系人哋嗰块汉堡扒嚟个，汉堡扒啲肉边个？我啲肉靓啦。 冇错啦，佢就讲。呢啲啊， 巴西猪扒，超级市场卖， 佢哋嗰啲 蚊一磅噶， 嗰啲机器嘢嚟噶嘛， 系啊，我哋人手制噶嘛， 咪就系咯。好啦，咁跟住之后咁好啦，想食 个汉先， 食个汉堡包之外，咁你即系当然想食嗰个薯条啦。 系冇错啦，我阿妈真系试过。 好啦， 嗰啲油冇益啊， 万年油。 自己开镬油出嚟， 咁你 批薯仔， 咁你即系如果你话要悭钱，咁你咪买啲超级市场啲急冻嘅薯条， 系， 咁你咪直接打开个油镬，咪炸攞你啲新鲜嘅花生油去炸咯， 系啊， 唔系，即系好似阿刘太咁样，自己买个薯仔批， 系啊， 仲要批到好粗一条，咁好啦， 我想讲我妈都有啲诚意嘅，嗱，我即系要戴头盔先，我惊佢有听。因为佢都尝试整翻嗰个 shake 出嚟嘅， 系系都一条条噶嘛， 系啦 系啦，但系比较粗身啲咯，即系你知，即系人哋快餐店嗰个比较幼身粗身啲啦。好啦，我好记得噶，头一两次炸咧唔熟，因为整太粗， 咁入边个心仲未熟啊。 系啦，咁结果咧后屘发现咧就攞去蒸两蒸先，蒸熟咗个马铃薯， 跟住再 等佢炸。佢就聲稱咧咁樣冇咁熱氣，因為我即係炸咗面嗰陣嘅酥脆，但係中間 keep 住係蒸嘅， 就係淋嘅。 係啦，咁你就食完咪嗱，食完咪冇喉嚨痛咯。茄汁有啊，茄汁係最還原嘅， 唔係啊，都係唔似嘅。嗱，我想講咧，就算係嗰個牌子，即係阿 Moon 啊， 係， 佢樽裝嗰只味啊，同你喺老麥嗰度攞到嗰包攞石子 筆， 其實係唔同味嘅。我系觉得系不能够接受添嘅， 系， 一定要嗰只味， 我同意㗎，所以就另外一个经常会复制，我屋企最早复制其实 我媽叫佢炸鱼柳先劲啊，鱼柳包 鱼柳包啊，猪柳蛋啊， 猪鱼柳包，跟住加啲沙律酱上去啊。 另外一个好常复制咧，应该系咩咧？就系朝头早嗰个热香饼啦。因为屋企自己买 pancake 粉咧，就自己去。 啊，呢个都还好。 系 嗱。你食嗰、那個嗱，我啦，唔好話你啦，即食嗰個早餐啊，小弟追求嗰個 pancake， 其實重點唔係個 cake 嗰度嘛， 係 重點喺嗰個蜂糖糖漿， 同埋嗰片牛油， 係 嗰片牛油一定唔可以係盒裝刮出嚟嗰只，而係 creamy 嗰只，打開圓形，你可以撩得到嘅。 我細細個啊，係要求爭取咗好耐啊，先至買咗支糖漿，好啦。咁但系人哋嗰个系蜂糖嘅糖浆嚟噶嘛？咁当然阿爸 佢俾咗，非俾咗西多士嗰只咧， 俾咗即系我阿嫲又好锡我，我阿妈又锡我，佢买咗最靓嗰啲 西多士糖浆。 哦，你咪去咗上水访问嗰、那个农场，咪有个胡须嘅，就 系 买最靓嘅蜂蜜糖浆。我但唔同味、啊。呢只贵好多噶，我知道。跟住之后话你唔中意就沟翻炼奶同花生酱得仲好食噶。 都唔系嗰， 唔系嗰样嘢啊嘛！ 依家得咗你笑，你咪仲有嘢讲啊？ 冇，但系我想赞我阿妈嘅，因为我妈曾经还原过叉烧啊。 哦， 佢跟住整咗一个真系好好食嘅叉烧，但系佢就整个窿边，佢话一定要窿边嘅。 哦， 但系有少少过分，窿得系窿得有少少过分， 叉烧 但系都好食嘅，好食嘅。 汉堡包真系唔得， 汉堡包唔得， 真系不能够啊，真系不能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会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佢带领特区管治团队勇于担当，积极进取，特区各领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夏宝龙话，人大会议将会审查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相信特区政府同社会各界一定会把握机遇，制定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感謝夏寶龍，話會帶領特區政府全速推進香港五年規劃的編制工作。財政預算案提出，短期內將會推出三幅位於洪水橋和下村新發展區的土地，俾資助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申請發展校舍，當局將會預留100億以貸款方式支持校舍建設。全國政協委員、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劉志鵬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時候說，100億的預算未必能夠足夠三幅用地的建設，不過目前大學財政穩健，相信財政上能夠負擔，發債支持基本建設暫時並不是首要考慮，他期望利用大學城的土地進一步發展人工智能應用。全国政协委员、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就话，正系积极考虑政府提出嘅贷款方案，内部亦都开始讨论点样配合北都大学城发展，时间表就要视乎政府提出嘅要求。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刘勤俭在记者会上被问到，鉴于伊朗发生的事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即将访华，怎样看中美关系发展？刘勤俭说，中方一贯主张作为世界两个大国，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两国做伙伴做朋友是历史启示，亦都是现实需要，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刘勤俭回应怎样推动中日关系在内的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时候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所有对外交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日本领导人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星期五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星期三嘅晚上9:35啊，咁啊，头先咧就话虫虫姐姐咧，除咗讲煮嘢食之外咧，我哋其实今日嘅戏肉咧就系讲关于执拾嘅嘢嘅。 系， 咁大家喺访问当中咧都听到啊，即系小弟都系即系嗰个状况啊吓，系大约系点样样啦？首先我想问咗个问题先，喺我哋三位嘅男士当中啊，你系即系你如果吓屋企有人系属于整齐嘅，你系属于整齐嗰个啊，定系咬教舐啡嗰个先？ 我先啦，得阵先啦，我一定系咬教舐啡噶啦。 一个咧， 我系 我虽然你唔系，我 系咯，我觉得你整齐。 其实睇下，真系睇下同边个比， 咪都同你老婆啦， 同我老婆比就 你攞以前啲前度比咩？一个 唔系，即系我意思， 知你多前度， 你都可以讲嘅。 咁又唔使下去到咁尽嘅，即系我意思同我阿妈、我阿爸比咧，或者同我外父比咧，我就真系比不上嘅。即系佢哋即系长辈们咧，嗰种整齐， 纯粹同另一半比。 我之前喺提过，咪话双重标准入面咧，即系佢嗰个佢嗰张床系闪红色灯嘅，系啦。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个叫做整洁程度，我同佢系 打和系嘛？ 打和啦，我形容 打和 系啦，打和嘅，即系我同佢喺啲执着位会唔同嘅， 系 系啦，即系例如啊，佢会其中一个执着位咧，就系、是、佢每晚都要拖地嘅。 哦。 系啦，即因为佢觉得咧，小朋友第二朝瞓醒会玩喺地下爬，会玩玩具 啦。 咁佢每晚都会拖地嘅。咁我记得我有， 但系佢自己要着鞋喺间屋度行嘅。 所以当佢一见到我，let's say 我对鞋踏多一步嘅时候咧，佢系会反应好大嘅。 哦， 系啦，即因为门口佢最多有一个我哋叫做一个灰色位，就系、是、门口入门玄关去到个鞋柜。 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嗰个位系可以踩鞋，但如果你踩多一步入去，例如我嗰日想摆低个袋，因为拎住好多嘢，摆低个袋先 多一步， 系啦，佢就已经喺度尖叫啦。咁佢又要重新再攞湿纸巾啊，又拖地啊，又再抹过嘅。咁呢啲咧，我就冇乜所谓嘅，即大菌当细菌，大细菌当补品。但系喺执嘢嘅程度上咧，小弟又比起佢咧，我觉得系比较整洁嘅。即系例如我每朝瞓醒，虽然我唔会折被，但系我会将啲被同枕头分翻开，同埋我两张被会分翻开，系咁依样两样嘅。佢就系劈埋一边，而佢因为 即系一卷翻埋一嚿， 系啦，同埋因为佢啲公仔同衣服太多啊， 系， 所以令到咧佢张床系乱七八糟，所以闪红色灯啦，系啦，之前提过嗰个除尘螨 嘅， 系啦。咁啊，话说最近发生咗一件事，都系因为佢其实积好多嘢喺度咧，令到我哋啲嘢睇落好似好乱。系咩咧？就系、是、鞋柜。 咁啊，话说小弟就啱啱过呢个农历年之前咧，就买咗两对嘅新鞋嘅。系啦，即中意买嘢啦，咁所以咧，我都俾自己嘅一个标准系咩咧？买鞋嘅话咧，就要抌咗一对，先可以买第二对嘅。 我觉得呢个非常公平， 系啊，咁所以咧，我千辛万苦地啊，终于抌咗两对鞋啦， 系， 咁啊，跟住之后又即系执翻好啊，又抹啊，又剩啊，摆好晒啦，啊，但系个鞋柜做咩都仲系乱七八糟嘅，咁我仔细地研究五层嘅鞋柜，入边有三层都系佢嘅。我就占下面嗰两层啦，好啦，然后再望下鞋柜出面，鞋柜出面都仲摆咗几对鞋嘅，即系一啲日常着嘅，我有两对，咦，你有六对咯，好啦，咁我就执完自己啲鞋嘅时候，咁我当然即系一时唔偷鸡就学人做保长啦，我就行过去，喂，你都执下个鞋柜好、啊，你爆晒咯咁样。咁因为我啱啱咪提过佢占三层，我占两层。其实我大概数呢个数咧，其实佢嗱，我就应该有十对鞋左右嘅，连埋啲波钵，佢就连埋啲高踭鞋啊、运动鞋啊、波鞋咧，佢大概有廿对，其实多我一倍嘅。 系， 咁佢只系讲咗句啫。其实系因为你啲鞋大嚿，所以你先睇落乱啫。我啲高踭鞋唔亚定噶，咁我就冇再出声啦。 嗱，我成日觉得呢个咧系好有问题嘅。我曾经都以为啊，买一对抌一对咧，系一个好公平嘅。 系， 但系个基数唔同，我开始发现呢个系一个 哦，系 呢个系一个逻辑嘅谬误。 冇错， 嗱，因为一哥同我嘅状况都一样。嗱，我依家再问下德仔啊。 系， 嗱，我个比率应该差唔多啦。其实咧，我仲少啲鞋嘅，因为我可能得五对嘅啫，成间屋或者六对。 系， 对最多系唔会多过六对。 同埋我哋嗰啲买一对抌一对，你好睇到个功能性噶。 系， 即系例 如我一对跑步鞋， 系啦， 买过一对。未換一對 啦，或者我嗰對踢波嗰對石地足球場完，因為爆咗側邊個皮，咁我要買個對咪換咗個足球鞋。我啱啱呢轉咪就係因為抌咗其中一個就係我抌咗我平時著翻工嗰對穿窿涼鞋， 係啊， 就係因為著咗一年啦，開始發臭啦，咁我又咪換第二個咯。 係啊， 咁我好明顯一對換一對嘅。 嗱，我係秉承嗰個就係個計翻個比率 係。 我买一对，我有六对鞋，我买一对抌一对，我就将16.6%嘅鞋抌咗。 系， 但佢买一对抌一对，佢系有20对鞋，佢只系将5%嘅嘢抌咗，但系佢仍然觉得我哋好多嘢。 系啦， 系啊， 仍然觉得我哋啲鞋系压咗佢好多位。 嗱，例如我睇住其中一个咧，就系经常我哋男士唔会明白系咩咧，就系嗰啲高踭鞋。咁啊，因为太太咧，我嗱，即虽然咁样讲有啲衰啊。即系因为生咗仔之后咧，我同佢都互相发福咗不少啦，咁样啦。 哇，你有冇咁讲？ 互相啦， 你可以唔使讲呢句嘅。 你今日好够胆， 你多咗好多胆。 我话咦，其实你 即系正所谓嘅攻击人哋多嘢事少，攻击人哋身形事大。 我嗰日就系咁样同佢讲啦。我怀疑我讲错咗呢一步。我哋话其实啲高踭鞋，因为嗰阵时即系仲未即系生仔之前，就仲有着嗰啲碎花裙啊，衬一对嗰啲花花嘅高踭鞋啊。 哇，其实而家你都着唔落嗰啲花高踭鞋啦。 哇，你真系 同埋呢一个同一个牌子，佢系会买四五对，即系例如呢个系初谷，呢个系樱花，呢个系白玫瑰。我其实对对都差唔多啦，不如你留一对就算啦，咁样。咁结果就系忍耐佢，啱啱咪就系话，其实我啲鞋亚定，唔系佢啲鞋亚定，因为佢啲高踭鞋可以摄，其实系亚个位仲少过我一对嘅皮鞋咁样咯。系啊，咁所以但系就系。你睇住嗰啲鞋，其實佢已經兩三年冇著，但係你叫唔出佢抌呢一句咯。 係，德仔到你啦， 我都有啲嘢，真係要紅 運彩啊！ 唔係紅秀分享啦，有啲嘢分享啦，就係嗰個鞋櫃啊，又係嗰鞋櫃。其實咧，我即係個人咧嚟講咧，對鞋咧係得三對嘅啫。 哇，仲慘喎！ 我就係真係得三對 食物鏈嘅最低層 啦。嗱，而家著緊嘅一對， 以後問一個男人嘅屋企地位啊！屋企几多对鞋？ 屋企仲有另一对都系经常着嘅，就系、是、一对即系帆布鞋咁样啦。仲有第三对系咩咧？ 拖鞋 系皮鞋， 系 嗰对皮鞋咧咁啱就 系 有一次做人兄弟，系特登买翻嚟嘅嗰对皮鞋。咁就系因为多咗一对皮鞋啦，塞落个鞋柜嗰度。咁嗰一日即系做完兄弟嗰日，塞落个鞋柜，发现哎呀死啦冇位，咁啊夹硬塞啦。塞完之后，女朋友出现，佢话。你话你系咪啊？即系为咗成个兄弟嗰啲，要搞咗一对鞋翻嚟，你租啊借咪算咯。跟住我再同佢慢慢即系数，你睇一 二、三、四，那個鞋櫃有12對鞋是你的，我都是得兩對， 同埋佢哋都 對皮鞋擺喺入邊啫， 同埋佢總會有一兩對我嚟出席高級宴會嘅 公仔 鞋噶嘛， 我嗰對皮鞋又把貴嘅， 就係咯，喂，男士要對皮鞋跟下身。磅下身， 人之常情啊， 就系咯，要见客噶嘛，我哋 数完俾你听12对之后，佢话你唔好嚟啊，咁啊咁啊冇得嚟，咁啊冇得嚟啦， 唉，哇，真系，我想讲咧，因为咧，即系永远都系嗰把尺咧，即系计我哋上次讲我哋嗰个题目叫咩名话？ 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就系、是、嗱，其实咧，即系每一次当。嗱，咁我又承认，哎，戴翻头盔先啦。咁我都系，嗱，我肯定就冇佢咁整齐噶啦。即系譬如，摆嘢嘅，又或者成日俾佢目睹我喺屋企揾嘢啊啲嘢。咁我系有一个乱中有序嘅状况嘅。咁只不过，同埋咧，即系你知男人咧，即系等于吓嗰个头先有讲过嘅嗰、那个屋企门口鞋柜上嗰个位。 系， 咁你翻到屋企，梗系劈低车匙、劈低纸巾啊，或者呢排派利是、收利是，咁你有啲嘢就梗系摆喺最方便嗰个位。 系， 我唔会再得闲打开个柜桶，将条锁匙摆落去。咁呢个真系唔系我哋嘅习惯噶嘛。咁好啦，但系呢啲咁嘅嘢咧，由于佢哋唔系咁做嘛，即系由于佢哋有手袋嘛，佢、所有嘢平时系收翻喺个手袋度噶嘛，我哋唔会有个手袋将我哋嘅。即系咩唇膏啊，咩身份证啊，摆翻落去，我哋咪就系劈喺嗰个位嗰度，嗰、那个位已经系我哋最能够摆到嘢嘅地方。 咁、我又唔系、啊，我又好仔细， 你好多袋， 我好仔细系啊。嗱，例如嗱，我翻工今日有个袋啦。好啦，咁除咗摆电脑之外，咁我哋平时有堆 SD 卡啊，尿袋啊，插电线啊 ，MP3 啊，即系好多杂不楞嘢咁样啦。我系会真系嗱，我而家台面呢度有个袋啦，就系嗰啲嘅小包包。 系 好啦，咁呢个嘅小包包入边咧，首先就会嗱，例如我有个 MP3 啦， 使乜咁姣啊？ 蓝牙耳机啦，跟住之后， 哇！你嗰封信摆咗喺入边几耐啊？ 我唔系呢个系我早排嘅，早排嘅， 系 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尿袋又另外有个袋仔啦，然后我哋平时嗰啲插电线啊、SD 卡盒，亦都会另外摆噶。嗱，你见我系真系会。翘住啲线，直情攞埋个魔术贴，翘住， 翘住， 系啊，我会好仔细地摆， 打翻好个圈， 打翻好个圈，我系会好仔细地做好呢啲嘢， 我 系 得噶， 我就算即系等于我咪话我有几个袋嘅，我系每次袋换袋嘅时候会好仔细将翻啲锁匙摆翻个细袋入边，然后咧嗰个 SD 卡盒咧摆嗰个位，然后个电脑袋摆翻个电脑袋，我系会好仔细地做呢啲嘢嘅。 系， 虽然都系好乱，但系我觉得系要整齐，即系例如我屋企惯咗锁匙就摆个锁匙兜。翻到屋企，耳机智能手表就摆翻个充电位，然后再行入去洗手、刷牙、洗面、冲凉，然后先至开始食饭。我所有嘢都系好整齐、好干净地做，但系另外嗰半唔系咯，唔系佢另外嗰半唔系，意思系佢觉得我唔系咯， 系啦。 但其实我已经好整齐啦，大家听得出我好整齐啊，系咪先？ 系啊， 系啊， 系 啊， 佢依然觉得你唔整齐噶嘛？ 佢依然觉得我唔整齐噶。最近啊，仲发生咗一件事，即系干净同埋整齐。 一个咦，今晚小咩？ 系 咁嚟。 因为话说就星期五可以再长谈啦，因为咁礼拜啊早礼拜六就去咗呢个嘅学校，即系标标人嘅嗰个家长日。 系 啦，咁啊礼拜五再讲家长日嘅，但系其中一个咧，我同佢一完咗，见完家长之后，我即刻落去同佢严正声明咗一件事。咩事呢？就系、是。因为阿彪彪人咧就处于一个戒片阶段啊，咁啊，因为佢始终个年纪比较大，都仲未即三岁，仲未戒到片，系我哋有啲担忧。咁啊，同家庭医生讨论完就话学校可能可以多啲帮助，因为始终见到其他小朋友都去正常去厕所啊，或者开始戒尿片，可能都会有啲朋辈嘅影响，令到佢更加容易戒到咁样嘅。咁啊，老师都有同佢讲，即反映翻学校究竟阿彪彪人去厕所嘅状况咁样啦。我太太忍唔住问咗一句，我想问。可唔可以教佢小便坐喺度去？ 哎呀， 我已经知佢谂紧啲咩啦。咁跟住之后，咁老师话：哦，系点解要咁做？佢话：冇啊，纯粹问下得唔得噶咁样。咁老师话：哦，冇啊，因为其他男同学都系正常用男厕嘅尿兜，所以冇特别教阿彪彪人去即系坐喺度去厕所，定系企喺度去厕所啦。咁我落到去就话：你唔好再同老师讲，万一佢真系教阿彪彪人坐喺度去小便，佢翻到学校会俾人笑噶。 系啊，都系啊，都真的。 佢话吓，我个男朋友都系坐喺度去厕所，有咩问题啊？ 我话唔系咧，会俾人笑嘅。所以呢个咧， 上次何坑话佢坐喺度，我都笑佢啊。 诶，所以去到而家，我哋其中一个争拗点就系、是。佢成日话我唔准，即系唔准啊， 系， 哦，系啊，即系整到厕所湿晒， 系啦， 系啦，咁呢个就我唔系喎，但系 准啊， 系啦， 唔系 not allowed，not allowed，accurate，系啦，accurate。咁我话嗱，即系当然其中一个，我觉得我都稍稍有公德心系咩咧？ 咁你抹翻干净佢嘅， 系啦，我每次去完厕所咧，我都有再抹。即咗厕所，即系个马桶边又好，地板都好，见到有水渍，无论系咩都好，我都抹一抹嘅。 系， 但佢每次都要行入嚟巡一次嘅、哦。 系， 嗱、啊，你见面都嗰度又漏咗啦。佢话系咩？系、哎、算啦，你睇唔到啦。然后佢又要每次，即系你每次去完厕所咧，好似要俾佢检查一下究竟。 哇，你好严重、啊， 系啦，所以 好严重、啊。 所以我为咗我个仔权益，我捍卫咗。我下次唔好再叫老师教佢坐喺度去厕所。 系， 男人要有翻些少尊严。 啱啊，听首歌先。点解拣呢首歌啊？想搬走？ 唔系，次次就系佢翻工，我执嘢，佢睇唔到，咪觉得我好乱咯。但其实我有执噶， 我都有啊， 我都有 啊， 系咯，好乱咩？执咗噶咯。 其实我讨厌搬家，无奈这几晚你很可怕。其实我最像师奶般吵架又抑郁，仍怀念密云中手挽手，寻求发生，何必叫声变最后没原因？你当放我一马吧，我想很高贵地分手，揭穿底牌有时很丑。才趁你再放大假，还有列国无声将猫带走，你刚刚出发就搬走，要走紧这个逃生口，留到尾害怕共你不出的兵器没法守。戴上过你的手铐， 澳门听嘅趁你旅行时搬走啲乜嘢 讲？我戴翻头盔先，所以我话同太太个整洁程度或者家务嘅仔细程度系大家一半一半。 系 啦，所以总合嚟说咧，系互相配合啊，相得益彰啊，我用呢啲字眼啊， 系即系相辅相成啊。 例如佢负责抹地板啊嗰啲嘢，咁我就负责。例如有样嘢我会做得好过佢就系，例如洗衫我会做得好过佢，佢就真系着完衫翻到屋企冲凉嘅时候，除就咁一撇就撇入去个乌衣篮啦。 哦，系系。 咁佢洗衫就咁成堆撇入去乌衣篮咁样，或者挂衫又系。一嚿嚿咁樣啦，咁我就真係會反返即係件 T 恤，然後我有啲衫要擺入網袋，或者一啲內衣褲要擺網袋，吸濕紙，我就會仔細地做好曬步驟囉。所以呢段關係係互相協助啊，合作啊，相得益彰嘅。我講完啦，今晚。 你頭先講開呢個烏衣籃呢，就係、是、正正就係我俾人即係俾訓導主任日日都要 check 嘅一件事。嗱，發生咩事呢？因為我本身呢即係同女朋友九年甚至去到十年啦。初段呢我係即係搬咗出嚟住之後呢，我係經常因為我返咗屋企之後呢，我仲要再出去再返工嘅。咁所以嗰啲污糟衫呢我係亂咁撇喺地下嘅啫。 地下 係呀，我真係唔係即係唔係地下啦。我一個角落啦，譬如一個叫做玄關位咁嘅嘢啦，就正如好似頭先阿一講嗰個灰色地帶咁啦，我就劈喺個灰色地帶。咁嗰陣時咧，女朋友咧就話：哎呀，唔好啦，你轉啦，你咪掉落洗衣機洗埋佢咯。佢係好憎嗰啲咧，就咁即係出完街嗰啲污糟衫咧劈喺地下嘅。咁佢堅持係要。 咁如果擺喺凳廳得唔得㗎？ 都唔得。佢梳 化 嗱，佢初段咧係最好就係你洗啦，你都翻到屋企咪洗鬼咗。 咁但係如果好似而家冬天嗰啲口褸，你不能每著一次就洗一次 嘛。咁嗰啲就可以掛出窗外嘅。 哦， 但係最好都唔好擺喺屋企啦。總之佢覺得一翻到屋企嗰啲嘢就要洗。 係。 咁咧去到後尾嘅階段啦，佢 OK， 佢開始咧 妥協 咗啦。佢整咗個烏衣籃俾我，就擺喺個灰色地帶。佢話你翻到你屋企咧，就將嗰啲你要再出翻去嘅衫咧，掉喺嗰個位。咁我一直都掉啦，但永遠都唔知點解咧。我去掉嗰個烏衣籃嘅時候，我啲衫掉咗落去啦。個烏衣籃咧一個唔覺意咧就會傾斜啊、反轉啊，會跌翻曬啲衫出嚟嘅。 係 每次去 check 嘅時候咧，個烏衣籃係一定會傾斜反轉跌翻曬啲衫出嚟，就會俾人鬧。但係咧，我有一次試一個話，喂，我冇理由，我平時啲衫都係咁掉，係啲衫可能重啫。佢即係佢掉一次嘅時候咧，個烏衣籃咧係唔會跌嘅，唔知點解永遠係我。买啲衫落去啦，嗰啲烏衣籃就跌，同埋隔咗一陣咧，烏衣籃斜得滯咧，又跌翻落去。翻到你屋企就會鬧我。 系， 訓導主任就係咁嚟，每一日都要 check。啊，仲有玄關位，仲有玄關位，因為我仲要 keep 嗰啲單咧，因為即係有啲收條啊，用咗啲咩洗費啊，我會 keep 住嘅，因為可能將來即係我自己開咗公司嗰啲報税用啦，咁我就會擺喺玄關位。但系每次咧，我女朋友翻到屋企，见到玄关位有啲单咧，周围散收收咧，佢就好敏感，所以佢随后啊买咗个快乐公文袋俾我。佢话，总之每一日你翻到嚟，一定要将啲单摆落公文袋，如果唔系咧，训导主任又会出嚟。 咁佢系咪好整齐噶？ 佢都几整齐。 咁佢有冇啲嘢啊？好似一扫咁样样，系其实佢又唔整齐嘅咧？有冇噶？ 系。佢嗰張床都係一個問題，因為佢啲公仔咧真係好多，唔係其實我都有公仔，但係佢公仔佔咗即係20%係我嗰隻公仔比卡超。 就係我想講呢一樣嘢，我覺得冇問題嘅，即係大家生活各取所需，各有所好。你中意公仔高踭鞋，我中意模型打機咁樣， 係 或者另一樣嘢嗱。我经常俾训导啊，即系你呢个训导主任真系太好。训导主任日一个礼拜起码有一剂就讲呢样嘢。喂，即系借啲喂，附近又有嗰啲飘书啊，同埋二手书噶咯，系时候攞落去啦。 系、 咁我就次次咧，我都采用一种即系逃避嘅策略啦。首先咧，我自细相信咩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可能佢系唔中意你呢个信念人， 你唔系觉得仲有得发达啊嘛？即系我觉得书咧已经系，因为我自己有写过书，我觉得每一位作者写出嚟嘅作品咧系值得尊重嘅， 文字有价， 唔系啊，文字有价。咁所以咧，我免得过咧，我都尽量唔想抌啦。有你嗰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系，喂，我身为一个啊自称嘅文化人， 系， 即系等于你访问啲律师。咩高材生 啊，嗰啲咩咩学术研究。那個 background 係咩？跟住個書架喺度 ，encyclopedia of law 是但啦。你見到個個學者後面都有個書架，咁我個書架已經係得翻呢度呢埲牆嗰三份，就係、是、嗰一格嘅啫。係咁我入邊買啲咩書咧？嗱，我擺幾套金融啊，《三國演義》啊，咁我有宗教有啲神學嘅書，有幾本字典，或者有啲我自己好中意，譬如我成日都講我中意惠斯理啊、嗯、譯書啊、林燕妮啊，咁。咁佢就會話啦，呢啲書你都唔睇㗎啦。我有陣時唔係睇嘅問題，係即係我點可以將一本惠斯利嘅書捐出去啊？我仲要係舊版名槍嗰個版本，綠色、白色邊、 哦、你可以捐出去㗎，我可以收㗎。 冇錯啦，我唔會做呢件事。譬如林燕妮前輩嗰啲小説，我係即係博益版嗰啲，我真係喺啲二手書攤揾翻。我係你問我講得啱，我係未必會再攞出嚟睇嘅。但我覺得。我从一个文化， 佢已经唔系书咁简单啦，系一个收藏品嚟噶嘛。 冇错啦，咁有啲小说你唔知道我几时睇啫，我可能会睇噶嘛。咁有啲书系，你礼手冇嗰下你就会好惨，但系佢哋永远都唔会明白你啲书封晒尘啦，你次次搬屋咪又系由呢个书架原封不动咁样搬去另一个书架，但系就系有阵时你望到啊，我有呢啲书喺度。人生都不枉過，即係或者啊，都幾治愈又好，或者自我滿足各樣都好啦。咁啊，每一個禮拜，所以我一見到咧附近嗰啲商業大廈定係商場話搞嗰啲咩二手書捐贈啊、 飄書啊， 我就避得避噶。 書都還好啊，你都係個客廳嘅一個角落位，佔地有幾多啫？ 我都係佔咁多啫嘛。 你啲公仔咧， 咪就係咯，霸佔咗幾張床、幾張梳化，張梳化六七個 cushion。个个都唔谂得，唉，一个 cushion 顶到我十本书啦啩，系咪先？ 啱啱啊， 系嘛？ 礼拜六日啦，啱啱礼拜六日啦，都去咗嗰个中环个嘉年华， 女士坐几耐有啲惊， 去咗中环嘉年华，又订咗四只翻嚟啊， 咪又咯， 咪咯， 咁点啊？ 系啊。 我拎翻公司摆，又拎翻公司摆咩？冇，咪又系劈咗去听， 咪就 系 咯。 夜晚瞓觉成日话，唔够位啊， 又 话 咩鼻敏感啊，又话惊。 你霸咗好多位咁样，咩霸咗好多位啲公仔咧？ 拜拜。 拜拜